资治通鉴卷第五十二，汉纪四十四，孝顺皇帝下。杨家三年夏四月，车师后部司马率后王加特奴、偃击北匈奴于昌吴路谷，大破之，获单于母。五月戊戌，诏以春夏连旱，赦天下。上亲自录作阳德殿东厢请语，以尚书周举才学优深，特加策问。举对曰：臣闻阴阳闭阁，则二气匹色，陛下废文帝光武之法，而寻王秦奢侈之欲，内积怨女，外有旷夫，自枯旱以来弥历年岁，未闻陛下改过之效，徒劳至尊，铺路风尘，诚无益也。陛下但务其华，不寻其实，由缘木惜余，却行求前，诚宜推信革正，重道辩惑。出后宫不育之女，除太官众善之废。易传曰：阳感天不旋日，唯陛下留神裁察。帝父召举面问得失，举对以宜慎官人去贪污，远宁邪。帝曰：观贪污宁邪者为谁乎？对曰：臣从下州抄备机密，不足以别群臣，然公卿大臣硕有直言者，忠贞也；阿谀苟容者，宁邪也。太史令张衡亦上书言：前年京师地震土裂，裂者微分，震者民扰也。妾具圣思厌倦，志不专己，恩不忍割，与众共危，危不可分，德不可共。愿陛下思维所以击鼓率旧，勿使行德八柄不由天子，然后神望陨色，灾消不至矣。衡又以中兴之后，儒者争学图伪，上书曰：春秋元命褒有公输班与莫敌，事件战国，又言别有益州，益州之志在于汉室。有刘向父子领教秘书，约定久留，亦无趁路，则知图趁成于哀平之际，解虚伪之徒，以妖势取资，期往教然，莫之究尽。且律例挂后九宫封角，硕有征效，是莫肯学，而竟称不沾之书。譬由化工误涂犬马而好作鬼魅，常以时事难行而虚伪不穷也。以收藏涂谶，宜尽绝之，则诸子无所炫，典籍无暇殿矣。秋七月，中羌梁封等复寇陇西汉阳，召拜前校尉马贤为谒者，镇抚诸种。冬十月，护羌校尉马叙遣兵击梁封，破之。十一月壬寅，司徒刘琦、司空孔福免，用周举之言也。乙巳，以大司农黄尚为司徒，光禄勋河东王卓为司空。耿贵人硕为耿氏请，帝乃少封耿宝子姬为牧平侯。四年春，北匈奴呼衍王侵车师后部，帝令敦煌太守发兵救之，不利。二月丙子，初听中官 得以养子袭爵。初，帝之复位，宦官之立也，由事有宠，参与政事。御史张纲上书曰：“窃寻文明二帝，德化尤盛，中官常侍不过两人，尽兴赏赐才满数金，惜费众民，故加己人族。而情者以来，无功小人皆有官爵，非爱民重器，成天顺道者也。”书奏不行。纲，号之子也。汉，夜者马贤击中羌，大破之。夏四月甲子，太尉施延冕。戊寅，以执金吾梁商为大将军，故太尉庞申为太尉。商称疾不起，且一年。帝使太常桓焉奉册就地即拜，商乃亦阙受命。商少通经传，谦恭好事，辟汉阳巨览上党陈规为院属，李固为从事中郎，杨伦为长史。李固以商柔和自守，不能有所整才，乃奏计于商曰：“数年以来，灾怪屡现。孔子曰：‘智者见变思行，愚者睹怪晦明。天道无亲，可为知位。’成令王纲一整，道行中立，民工种伯承之高，全不朽之欲。其于此外戚凡辈，丹戎好位者同日而论哉。”商不能用。秋，闰八月丁亥朔，日有食之。冬十月，乌桓寇云中，度辽将军耿业追击不利。十一月，乌桓围业为兰池城，发兵数千人救之，乌桓乃退。十二月丙寅，京师地震。永和元年春正月己巳，改元，赦天下。冬十月丁亥，承福殿火。十一月丙子，太尉庞申罢。十二月，相邻蛮夷反。乙巳，以前司空王恭为太尉。公及宦官专权，上书极言其状。诸黄门使客诬奏公罪，上命公即自食。李固奏计于梁商曰：“王公以奸贞之操，横为谗佞所构，众人闻之，莫不叹栗。夫三公尊重，无一礼诉冤之意，心微感慨，则引分爵，是以旧典不有大罪，不至重问。王公促有他变，则朝廷或害贤之名，群臣无救护之节矣。”语曰：“善人在患，饥不及餐，思其食也。”商及言之于帝，是乃得势。是岁，以执金吾梁冀为河南尹。冀姓嗜酒，亦由自字，居职多纵暴非法。赴商所亲客，洛阳令吕放以告商，商以让冀。冀遣人于道刺杀放，而恐商知之，乃推移放之怨仇，请以放地语为洛阳令，使捕之，尽灭其宗亲宾客百余人。武陵太守尚书以蛮夷帅服可比汉人，增其租赋，义者皆以为可。 尚书令与许曰：“自古圣王不臣一俗，先帝旧典共赋多少，所由来久矣。今委增之，必有怨判。既其所得不偿所费，必有后悔。帝不从。”李忠、楼中蛮各争共布非旧约，遂杀相立，举中反。二年春，武陵蛮20000人为冲城，8000人寇夷道。二月，广汉蜀国都尉击破白马羌。帝遣武陵太守李进击叛蛮，破平之。晋乃拣选良吏抚寻蛮夷，郡境遂安。三月，司空王卓薨。丁丑，以光禄勋郭虔为司空。夏四月丙申，京师地震。五月癸丑，山阳君宋娥作构兼巫网，收印绶归礼社。黄龙、杨驼、孟书、李健、张贤、史范、王道、李元、李刚等九侯坐与宋娥更相禄位，求高官增益，并遣救国，减租1/4。向林蛮、欧连等攻县寺，杀长吏。交趾刺史樊衍法交趾九真兵10000人救之，兵士但远逸。秋七月，二郡兵反，攻其府。府虽击破反者，而蛮氏转胜。冬十月甲申，上行幸长安。扶风田若见同郡法真博通内外学，隐居不适，以旧家滚职。帝虚心欲治之，前后四征终不屈。有人郭正称之曰：“法真名可得闻，身难得而见。逃名而名我随，避名而名我追，可谓百世之师者矣。”真雄之子也。丁卯，京师地震。太尉王公以中常侍张房等专弄国权，欲奏诛之。宗亲有以杨震行事见之者，公乃止。十二月乙亥，上还自长安。三年春二月乙亥，京师及金城陇西地震，二郡山崩。夏闰四月己酉，京师地震。五月，吴郡丞杨真反，攻郡府，太守王恒破斩之。侍御史贾昌与周郡并力讨欧连，不克，为所攻围，遂于兵谷不济。帝召公卿百官及四府院属，问以方略，皆亦遣大将发泾阳掩御40000人赴之。李固伯曰：“若泾阳无事，发之可也。今二州盗贼盘结不散，武陵南郡蛮夷未及，长沙、贵阳朔被征发，如复扰动，必更生患，其不可依也。又掩御之人猝被征发，远赴万里，无有还期，诏书破猝，必致叛亡，其不可二也。南州水土温暑，加有瘴气，致死亡者十必四五，其不可三也。远涉万里，士卒疲劳，必至岭南，不复堪斗，其不可四也。军行30里为城，而去日南9000余里，300日乃到， 借人饼五升，用米六十万斛，不计将力驴马之时，但富甲自制，费便若此，其不可无也。设军所在，死亡必重，既不足御敌，当复更发。此为客歌心腹以补四肢，其不可六也。九真日南，相去千里，发其利民，犹尚不堪，何况乃苦四周之族，以赴万里之艰哉，其不可欺也。前中郎将引咎讨益州叛羌，益州谚曰：“鲁来尚可，引来杀我。”后就征还，以兵赴刺史张乔。乔因其将力，旬月之间破殄寇虏，此发将无益之效，州郡可任之宴也。以更选由勇略仁惠任将帅者，以为刺史太守，昔使共助交之。今日南兵单无骨，守既不足，战又不能，可一切喜其利民，北依交之，事境之后乃命归本。桓穆蛮夷，使自相攻，转输金帛以为其资，有能反间至投守者，须以封侯列土之赏。故兵州刺史长沙祝良性多勇决，有南阳张乔前在益州有破虏之功，皆可任用。西太宗旧家魏尚为云中守，哀帝即拜公社为泰山守，以即拜两等便道之官，四府悉从故意。即拜祝良为九真太守，张乔为交趾刺史。乔至，开市未右并皆降散。良到九真，单车入贼中，设方略，招以威信，降者数万人，皆为良助其府寺，由是领外复平。秋八月己未，司徒黄尚勉。九月己酉，以光禄勋长沙刘寿为司徒。丙戌，领大将军三公举刚毅吴猛谋谋任将帅者各二人，特进清校尉各一人。初，尚书令左雄见冀州刺史周举为尚书，继而雄为司隶校尉，举故冀州刺史冯植任将帅，直常坐赃受罪，举以此合奏雄。雄曰：“诏书使我选吴猛，不使我选清高。”举曰：“诏书使君选吴猛，不使君选贪污也。”雄曰：“晋君是所以自伐也。”举曰：“昔赵宣子任韩厥为司马，厥以军法录宣子仆，宣子谓朱大夫曰：‘可贺我矣，吾选厥也，任其事。’今君不以举之不才，误生诸朝，不敢阿君以为君修，不误君之意，与宣子书也。”雄悦，谢曰：“吾常是冯植之父，又与直善，今宣光以此奏吾，是吾之过也。天下亦以此贤之。”是时，宦官敬迈恩氏为大长秋梁贺清简退后，即召举吴猛，贺独无所见，帝问其故，对曰：“臣生自草毛，长于工业，既无知人之名，又未尝交家事类。昔未央因警戒以献，有时知其不忠，今得臣举者， 非容衣辱，是以不敢。帝由是赏之。冬十月，烧当羌、傩俪等3000余骑寇金城，校尉马贤击破之。12月戊戌朔，日有食之。大将军商以小黄门、南阳曹节等用事于中，遣子季不疑，与为交友，而宦官季其宠，反欲献之。中常侍张奎、渠正、杨定等与左右联谋，共赠商及中常侍曹腾、孟奔云：“欲征诸王子，徒亦费力，请收商等按罪。”帝曰：“大将军父子我所亲，腾奔我所爱，必无事，但汝曹共度之耳。”魁等之言不用，俱破，遂出，矫诏收复腾奔于省中。帝闻震怒，敕宦者李希即呼腾奔释之，收魁等下狱。4年春正月庚辰，魁等伏诛。侍连弘农太守张凤、安平相杨浩皆作死，此所连染言及在位大臣。商惧多亲往，乃上书曰：“春秋之意，功在元帅，罪执首恶，大狱一起，无辜者众，死囚九系，先威成大，非所以迎顺和气，平正成化也。以早弃境，以止逮捕之烦。”帝纳之，罪止作者。2月，帝以商少子虎贲中郎将不疑为步兵校尉。商上书辞曰：“不疑同儒，为处成人之位。昔燕平仲辞备殿以安其父，公宜修不受余孙以定其位。臣虽不才，亦愿故福禄于盛世。”上乃以不疑为侍中、奉车都尉。3月乙亥，京师地震。烧当羌、傩俪等复返。夏4月癸卯，护羌校尉马贤逃斩之，获首虏1200余骑。戊午，赦天下。5月戊辰，封故济北惠王寿子安为济北王。秋8月，太原旱。5年春2月戊申，京师地震。南匈奴、勾龙王无私、车纽等反，寇西河。昭佑右贤王合兵为美计，杀朔方代郡长吏。夏5月，度辽将军马叙与中郎将梁并等发边兵及羌胡和20000余人掩击破之。吴思等复更屯聚，攻莫成意。天子遣使则让单于，单于本不预谋，乃脱帽避帐，一并谢罪。并以并征五原太守陈规代为中郎将。规以单于不能治下，逼迫单于及其弟左贤王皆令自杀。规又欲徙单于近亲于内郡，而降者遂更狐疑。规作下狱免。大将军商上表曰：“匈奴寇叛，自知罪极，穷鸟困兽皆知救死，况种类繁翅不可单尽。今转运日增，三军疲苦，虚内己外，匪中国之力。度辽将军马叙素有谋谋，且点边日久，深晓兵要，每得叙书与臣策合， 一令续深沟高垒，以恩信招降，宣誓构赏，名为七约。如此则丑类可服，国家无事矣。帝从之，乃诏续招降叛虏。商又遗书续等曰：中国安宁，望战日久，良济业和，交锋皆使决胜当时，戎狄之所长而中国之所短也。强弩成城，坚营固守，以待其衰，中国之所长而戎狄之所短也。一物先所长而观其变，设构开赏，宣誓反悔，勿贪小功以乱大谋。于是右贤王部一堤等万三千口皆亦续降。己丑会日有食之。初，挪离等既平，朝廷以来基为兵州刺史，刘炳为凉州刺史。基等天性虐客，多所扰发，居动富南种羌遂反，攻金城，与杂种羌胡大寇三府，杀害长吏，基等并作征。于是拜马贤为征西将军，以冀都尉耿舒为副，将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诸州郡兵十万人屯汉阳。九月，令扶风汉阳，筑陇道屋三百所，置屯兵。辛未，太尉王恭以老病罢，居动羌寇武都，烧陇关。壬午，以太常桓淹为太尉。匈奴勾龙王吴思等立车纽为单于，东引乌桓，吸收羌胡等数万人，攻破京兆虎牙营，杀上郡都尉及军司马，遂寇掠兵粮幽蓟四州，乃徙西河至离石，上郡至夏阳，朔方至五原。十二月，遣使匈奴中郎将张丹将幽州乌桓诸郡营兵及车牛等战于马邑，斩首三千级，获牲口甚重。车牛起降，而吴思由率其部曲与乌桓寇超。初，上命马贤讨西羌，大将军商以为贤老不如太中大夫宋汉，帝不从。汉由之子也，贤道君激流不尽。武都太守马荣上书曰：今杂种诸羌转相超道，以及其胃病极浅深入，破其肢等，而马贤等处处留置，羌胡百里望尘，千里听声，今逃匿必回，露出其后，则必亲寇三府，为民大害。臣愿请贤所不可，用关东兵五千，采甲部队之号，尽力率力埋根行守，以先立事，三旬之中必克破之。臣又闻吴起为将，蜀不张盖，韩不披裘，今贤也赐垂暮，真摇杂踏，儿子侍妾誓与古反，臣据贤等专守一城，言攻于西而羌出于东，且其将士将不堪命，必有高克溃叛之变也。安定人黄甫圭亦见贤不恤军事，审其必败，上书言状，朝廷皆不从。六年春正月丙子，征西将军马贤 与居洞羌战于叶孤山，贤军败，贤及二子皆没，东西羌遂大和。闰月，拱唐羌寇陇西，遂及三府，烧元陵，杀掠利民。二月丁巳，有兴备于营市。三月上巳，大将军商大会宾客，宴于洛水，酒阑，即以泄露之歌。从事中郎周举闻之，叹曰：“此所谓哀乐失时，非其所也，殃将及乎？”武都太守赵充追击公堂羌，斩首四百余级，降二千余人。赵充督河西四郡兵为节度。安定上计院黄甫圭上书曰：“臣毕年以来硕臣便宜，羌戎未动，策其将反，马衔使出，知其必败，误众之言，再可考教。臣每为贤等拥众四年，未有成功，悬师之费且百亿计，出于平民，回入奸吏，故江湖之人群为盗贼，轻徐荒积，抢富流散。夫羌戎溃叛，不由成平，皆因边将失于隋御，常常守安则加亲报，苟敬小利则致大害，威胜则虚张首级，军败则隐匿不言，军士劳怨困于华丽，进不得快战以邀功，退不得温饱以全命，饿死沟渠，曝骨中原，徒见亡师之处，不闻阵旅之声，求豪气血，惊惧生变，是以安不能久，盼则经年。臣所以博守寇心而增叹者也。愿甲臣两营二郡屯列坐实之兵五千，出其不意，与赵充共相首尾。土地山谷，臣所小习，兵士巧变，臣已耕之，可不凡方寸之印，尺帛之刺，高可以敌患，下可以纳降。若为臣年少官轻不足用者，凡诸败将，非官爵之不高，年齿之不迈，臣不生至诚，莫死自沉，帝不能用。庚子，司空郭乾免。丙午，以太仆赵介为司空。夏，使匈奴中郎将张丹、度辽将军马叙率鲜卑到古城，击乌桓于通天山，大破之。拱唐羌寇北地，北地太守贾福与赵充击之，不利。秋八月，盛世中侯梁商病笃，赤子季等曰：“吾生无以辅翼朝廷，死何可耗费躺藏，依亲犯寒，欲挟诸辈之属，何以朽骨？百僚劳忧，分华道路，只增臣垢耳，宜皆辞之。”秉臣薨，帝亲吝丧。诸子欲从其会，朝廷不听，赐以东原密契、银漏、黄肠、玉匣，即葬，赐轻车介事，中宫亲送。帝至宣阳亭，瞻望车骑。壬戌，以河南尹盛世侯梁冀为大将军，冀帝侍中不疑为河南尹。陈光曰：“成帝不能选任贤俊，伪政旧家，可谓暗矣。 由知王立之不才，弃而不用。舜帝元大丙，受之后卒。梁冀顽淫凶暴，著于平西，而使之继父之位，终于悖逆，荡覆汉室，教于成帝，暗又甚焉。初，梁商病笃，帝亲临幸，问以遗言，对曰：臣从事中郎周举，清高忠正，可重任也。由是拜举谏议大夫。九月，诸羌寇武威，辛亥会，日有食之。冬十月癸丑，以羌寇充斥，粮部震恐。复喜安定居扶风，北地居平邑。十一月庚子，以执金吾张乔行车骑将军事，将兵万五千人屯三府。荆州盗贼起，迷年不定，以大将军从事中郎李固为荆州刺史。固道遣吏烙问境内，设寇盗前信，与之更始。于是贼帅夏密等率其魁党六百余人自负归守，故皆援之，遣还，自相召集，开示威法。半岁间，余类西降，州内清平。奏南阳太守高次等赃贿，次等众禄大将军梁冀，冀谓之千里移袭，而故持之欲急。既遂徙故为泰山太守。时泰山盗贼屯聚历年，郡兵常千人追讨，不能治。故道悉罢遣归农，但选留任战者百余人，以恩信招诱之。未满岁，贼皆弥散。汉安元年春正月癸巳，赦天下，改元。秋八月，南匈奴勾龙无私与御剑台齐等复返，寇掠兵部。丁卯，遣侍中河内渡桥周举、守光禄大夫周许、冯宪、魏郡栾巴、张刚、郭尊、刘班分行州郡，表贤良，显忠勤。其贪污有罪者，刺史二千担一马上之，莫受以下，便折收举。乔等受命之部，张刚独埋其车轮于洛阳都亭，曰：豺狼当路，安问狐狸。遂合奏大将军计，河南尹不疑，以外戚蒙恩，举阿衡之任，而专肆贪刀，纵自无极，仅调其无君之心十五事，思皆臣子所切齿者也。书谕京师震悚。时皇后宠方盛，朱良因期满朝，帝虽知刚言直，不能用也。渡桥至兖州，表奏泰山太守李固正为天下第一，上征固为将作大将。八十所合奏夺梁冀及患者亲党，互为请救，事皆寝恶。侍御史河南重稿及之，复行案举。廷尉吴雄、将作大将李固亦上言，八十所纠宜及诸罚。帝乃更下八使奏章，令考证其罪。梁冀恨张刚，死犹以中伤之。使广陵贼张英寇乱杨徐间及十余年，二千担不能治。冀乃以刚为广陵太守， 前太守率多求兵马，刚独单车之职，即到敬意应垒门，应大惊俱走壁垒，刚于门罢遣吏民，独留所亲者十余人，以书谕应，请与相见。应见刚至城，乃出拜谒。刚言至上座，辟之曰：“前后二千担，多似贪暴，故至公等怀愤相聚。二千担信有罪矣，然为之者又非义也。今主上仁圣，欲以恩德服判，故遣太守来，思以绝路相容，不愿以刑罚相加。今诚转祸为福之时也。若文艺不服，天子赫然震怒，泾阳掩御大兵云何，身手横分，血似俱绝。二者利害，攻其身计之。”英文气下曰：“荒邑于民，不能自通朝廷，不堪亲往，遂复相聚偷生。若余有府中，知其不可久，且以喘息须臾间耳。今闻明府之言，乃应等更生之臣也。”乃辞还迎。明日，将所部万余人与妻子面赴归降。刚单车入英垒，大会置酒为乐，散遣部众任从所之。亲卫补居宅，向田畴，子孙欲为吏者，皆引召之。人情悦服，南州晏然。朝廷论功当封，梁冀恶之，在郡一岁卒。张英等五百余人为之制服行丧，送到建为，覆土为坟。召拜其子婿为郎中，赐钱百万。是时，二千担掌吏有能政者，有洛阳令任俊、冀州刺史京兆苏章、胶东相陈留吴佑。洛阳令自王焕之后皆不称职，俊能选用文武吏各尽其用，发间不选种，民间不畏吏，其威尽猛于患，而文理政教不如也。张为冀州刺史，有故人为清河太守，张刑部欲按其奸赃，乃请太守未设酒肴，臣平生之好甚欢。太守喜曰：“人皆有一天，我独有二天。”张曰：“今夕苏如文与故人饮者，私恩也；明日冀州刺史暗示者，公法也。”遂举证其罪，周敬肃然。后以崔哲权豪无止作免。时天下日弊，民多愁苦，论者日夜称章，朝廷遂不能复用也。又为胶东相，正崇人简，民不忍欺。色夫孙姓，私富民前，事一以尽其父。父得而怒曰：“有君如是，何忍欺之？”促归服罪。幸残具一格，持衣自守。又禀左右问其故，幸具谈复言。又曰：“愿以亲故受污秽之名，所谓官过思之人矣。”使归谢其父，玄以衣慰之。冬十月辛未，太尉桓焉、司徒刘受免。罕羌易落五千余户，亦赵充降。为稍何种据参鸾位下。 贾诩罢张桥军屯。十一月壬午，以司隶校尉下邳赵俊为太尉，大司农胡广为司徒。二年夏四月庚戌，护羌校尉赵充与汉阳太守张贡击烧合羌于参峦，破之。六月丙寅，立南匈奴守义王兜楼楚为呼兰若失竹旧单于。时兜楼楚在京师，上亲临轩受喜寿，引上殿，赐车马器服金帛甚厚。召太常大鸿胪与诸国世子于广阳门外组会，享赐作乐绝笛百戏。冬闰十月，赵充击烧当羌于阿阳，破之。十一月，使匈奴中郎将扶风马石遣人刺杀勾龙无私。凉州自九月以来，第180镇，山谷彻裂，坏败成寺，民压死者甚众。尚书令黄琼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选，专用儒学文吏，与取士之意犹有所疑，乃奏增孝悌即能从政为四科，帝从之。建康元年春，护羌从事马玄为诸羌所右，将羌众王出塞，领护羌校尉魏惧追击玄等，斩首800余级。赵充复追叛羌到建威詹阴河，军渡境，所将降胡600余人叛走，充将数百人追之，遇羌伏兵，与战而没。充虽死，而前后多所斩获，羌遂衰耗。赵封充子为益阳亭侯。夏四月，使匈奴中郎将马石及南匈奴左部，破之。于是胡羌乌桓西益石降。辛巳，立皇子丙为太子，改元摄天下。太子居成光宫。帝使侍御史重稿兼太子家，中常侍高范从中担驾出迎太子，使太傅杜桥等疑不欲从而未决。稿乃首见当车曰：“太子，国之储父，人命所系，今常侍来，无诏信，何以知非奸耶？今日有死而已。”范辞屈不敢对，迟还奏之。赵报，太子乃得去。乔退而叹息，愧稿临事不惑，帝亦加其持重，称善者良久。杨徐盗贼群起，盘户连岁。秋八月，九江范荣、周生等寇掠成邑，屯聚溧阳，为江淮巨患。遣御史中丞冯衮督周兵讨之。庚午，帝崩于玉堂前殿，太子即皇帝位，年2岁，尊皇后曰皇太后。太后临朝，丁丑，以太尉赵俊为太傅，大司农李固为太尉，参录尚书事。九月丙午，葬孝顺皇帝于献陵，庙曰敬宗。是日，京师及太原、雁门地震。庚戌，赵举贤良方正之士策问之，皇甫归对曰：“夫为孝顺皇帝出秦王政，纪纲四方，积以获安。 后遭奸伪，微分尽袭，受禄卖爵，宾客交错，天下扰扰，从乱如归，官民并结，上下穷虚。陛下体兼乾坤，聪哲纯茂，摄政之初拔用忠贞，其余为刚，多所改正。远近悉然望见太平，而灾疫不息，寇贼纵横，但以奸臣权重之所治也。其常事由无状者宜及处遣，披扫凶党，收入财会，以色痛怨，以达天界。大将军计何难引不疑，亦宜增修千劫，辅以如数，省去由于不及之物，割减卢地无益之事。夫君者周也，民者水也，群臣成周者也，将军兄弟操吉者也。若能平治弊利，以度源源，所谓福也。如其待迟，将沦波涛，可不甚乎？夫得不趁禄，由凿庸之职以益其高，其量力审功，安固之道哉？凡诸宿华酒徒细客，皆以贬斥，以成不轨。领记等深思德贤之福，施人之累，良计奋之，以归为下地，拜郎中，脱籍免归。周郡成祭旨，即献死者再三，遂尘废于家，即十余年。扬州刺史尹耀、九江太守邓显讨范荣等于溧阳，败没。冬十月，日南蛮夷复返，攻烧县邑。交趾刺史九江下方昭佑降之。十一月，九江盗贼徐凤、马敏攻烧城邑，奉称无上将军，免称皇帝，驻营于当涂山中，建年号至百官。十二月，九江贼黄虎等攻合肥。是岁，群盗发县陵。